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昨日講到佛在經典上勸勉我們要力行仁慈，廣修眾善，消除三障，清淨六根，念佛持齋，參禅學道，高超三界，永脫四生。這幾句話可以說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教化眾生的總綱領都講出來了。跟著佛又教我們切勿眾貪嗔痴行殺盜淫，切勿兩個字非常肯定，非常狠切，千祈唔好做。貪嗔痴是三毒煩惱，佛菩薩和凡夫的差別就在這裡。諸佛菩薩已經斷貪嗔痴，絕對沒有殺盜淫的行為，不單止沒有這些行為，念頭都沒有，這種是聖人。凡夫貪嗔痴殺盜淫的念頭從來沒有斷過，只是沒有外緣，他不起現行，一遇到外緣他立刻就起現行，這就是凡夫修行不會正果，不會開悟的原因。我們學佛的同修有不少人時時跟我講起怎樣才能契入佛菩薩的境界，契入是正德，怎樣才能契入必須開解，解才能契入，解同行是一件事情，解在行中，行在解中就契入了。如果我們只是照佛所說的那些儀規去行，未能深解義趣，還是不會契入境界。這一點一定要懂。清涼大師 在华严疏钞原义里头讲得好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，都不会成就。所以真正识用功的人，功夫得力的人，一定是解行并重，定位等学，位是解，定是行。这个地方那两句，物众贪嗔痴，是属于解门。物造杀道淫，是属于行门。有行无解，那个行是勉强的，冇可能达到法以自然的境界。有解无行，那个解绝对不透彻，难免不产生偏见漏执。漏是浅漏，所以这两句话重要了。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，不要看其他地方，专看我们佛门。我们自己这个道场，围绕周围那些同参道友，有几个人能熄灭贪嗔痴？有几个人能不做杀道淫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咋。我们那些错误的念头习气还未真正放下，对我们的解行绝对产生障碍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一切众生根性有离根有顿根，有所谓上中下三根。三根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属于哪一种根性？老实说，三根不是一定的，法无有定法可说，你肯放下，你就是上根。能放下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放不下，你就是中根。完全放不下，你就是下根。哪有一定的？完全在自己度，身心世界世出世法通通放下了，那你就是上上根了。 由此可知，根性同读诵文教有好密切的关系。大乘经读得多，听得多，容易觉悟。换句话讲，将我们从下根提升到中根，从中根提升到上根，祖师大德教我们读诵，要懂得随文入观，跟住经典的文字，跟住世尊所讲的一切法，自己不知不觉就入境界了，这种是入观。用现代的话来讲，不知不觉就将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转变了，那就是随文入观。读耐了，读多了，听多了，那就是讲熏修的力量。熏修力量最显著的是为人演说，这种力量很大，效果非常殊胜。为人地讲一次，比自己读十次印象都要深刻。所以诸佛菩萨四无碍辩，有傲说无碍辩，欢喜讲啊。诸佛菩萨无非都是为我们做修学榜样，我们亦要学到欢喜讲，先会有进步。欢喜问，人哋唔问我哋，我哋反过嚟问佢，对自己智慧见解都会增长。智慧真正长一分，你对世缘包括佛缘，你自自然然会放下一分。跟各位讲，世缘不沾得，佛缘亦不沾得，你们亦曾经听过禅宗所讲，念佛一声朗口三日都朗不干净，那是表法做给我们看的，跟我们讲高级的佛法是细法，佛法都不沾染。那细法佛法使不使离开？不使。为什么没有障碍？你离开亦错了，执着错了，离开亦错。离开点呢？你亦起心动念，绝对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切法 法已如是。我哋讲放下，放下系两边都要放下，右边要放下，空嗰边亦要放下，执着要放下，唔执着亦要放下。分别要放下，唔分别仲系要放下，咁叫真嘅放下啦。放下执着，一切都唔执着啦。你执着一个，一切都唔执着，你仲系冇放下。所谓二边放下，中道不全，你先能入佛嘅境界。善财参访德云，七日见唔到佢。清凉大师喺注解里面同我哋讲，嗰七日见唔到，七系表七觉知，七觉知冇忘记，所以你就唔会见到。七觉知放下啦，咁先能见到。清凉嗰种讲法唔可以话冇道理，只是他的讲法，我们换个讲法亦得，因为佛在经上没有讲那七日一定代表什么，他是生的，我觉得那个七，七那个数字在佛法里面代表圆满，七嗰个数字系讲四方上下中间，表呢个意思。我觉得我哋唔用清凉嘅讲法，就用七表法嘅意思，七系圆满，通通放下啦。咁就系七嘅意思。圆满咁放下啦，你先能见到。因为德云比丘系代表初住位，通通放下啦，你先能入初住。仲有一件放唔下，嗰、那个最后放唔下嘅系乜嘢佛法？分别佛法、执着佛法，你唔会见到。马明菩萨做大乘起信论，各位要知道大乘起信系乜嘢境界？正系圆教初住菩萨嘅境界。善财七日见唔到，七日之后见到啦。就是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同我哋讲的，佢虽然讲一件事情，但是佢是一个例子，我哋可以举一反三。 他说我们听教要离言说相听，离名智相，离心言相，那个离不是就是放下吗？听经能离那三个相，读经能离文字相，摊开经卷不是不要文字，还是两只眼看着文字。它里头有很多法相名词，离即同时，这种是真难，不是那样东西不要了，抌了了，那你没有离，那是离了有，你着了空。离言说相听，不是不听经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个离是什么？不执着，不分别。我听，听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即相离相。我看，看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叫妙观察了。我们见识闻声麻烦在哪里？就是有分别有执着，在这里胆妄想弊了，过失在这个地方。那通通放下，清净平等觉现前了。清净平等觉就是真佛，原教初住菩萨是真佛，不是假佛，分正即佛。由此可知，善财参访德云比丘，那七日那七就是代表妄想无明。七日之后，意思就是破一品无明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入原初住位次。我们这种讲法比清凉注解好懂，意思亦好圆满。所以古大德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，不可以执着，一定要遵循，那你自己就不会开悟了。但是在我们初学的时候绝对要遵循，不遵循是我们自己胡思乱想，我们自己未开悟，那些经的意思随便我们讲，我们讲不完。人家提出几个问题就将我问到了，那怎么行呢？自己真正有了误处，要将古人的那些注解放下，放下古人注解才能入经教，再放下经教你才能见性。所以佛给我们好好的暗示，佛无有法可说，不单止无有定法，佛无有法可说，就是教我们不要执着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，你执着他所讲的一切法，那你就是七日见不到德云比丘了。释迦牟尼佛的法通通写了了，自性的法现前，你就见性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但是大家听我这句话千祈不要误会， 你而家一定要依佛法，唔单止要依佛法，一定要依古来祖师大德嘅注解。点解啊？而家系凡夫，一品烦恼都冇断，我哋边能比得上善财？善财参访得云，各位要记住。见思烦恼断咗，尘沙烦恼断咗，亦即系话分别执着都断咗啦，只系妄想未断，所以七日见唔到。断一品妄想，自性现前入法界啦。入法界之后修咩法门？修念佛法门。从相上来讲，现相上来讲，德云比丘示现喺别峰，佢住喺山上，山代表高。表呢个意思，表超出嘅意思。佢喺另外一个山峰，喺嗰个地方行经行。另外一个山峰表咩意思？表特别法门。念佛呢个法门系特别法门。古人讲门如大道，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特别法门，他在山上经行念佛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佛在经上那种种示现都有好深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执着在文字上，执着在言说上，它的意思你体会不到。所以离相即相，离即同时，离即不异，你才会有个入处。我们现在学经教的同学，对那些道理一定要知道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不单止在经教上你懂得随文入观，要将在经教里面所学到的在生活上随时入观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事事物物你都能用智慧观察，用智慧观察那些现象是什么。总而言之，那些现象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观，不是打妄想，不是在那里想它是梦幻泡影，不是的，不用想。观是不用心意识，没有妄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就是这样观察。时时能提得起《金刚经》上那四句偈的原则，对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然后你得到的总结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 你的心自然清净，自然就放下了，不会再染着，你智慧会开的。你如果认为那些事事物物都是真的，都是实在有的，你就错了。不单止你开不到智慧，你绝对还是做杀盗淫，还是起贪嗔痴，还要做恶业。做恶业就绝对要受恶报。六道轮回是自己做的，三途地狱亦是自己变现的。离开自己的心识，绝对无一法可得。不离开自己的心识，虽然现一切法，那一切法亦不可得。世法不可得，佛法亦不可得。大般若经上不可得这三个字讲了几千次了，我们要在生活之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，去勘验，去证实，那就叫正果，就叫正道了。好，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。